今日我哋嚟总括哦，总括一次。第一分系讲呢个见性咧，系直指见性是心非眼。一开始啊，就发问阿难啊，你为乜嘢出家啊？咁系我见到佛嘅相好庄严，我出家嘛。咁佛话哦，你用乜嘢见啊？咁佢话我用眼见咁。啊！佛话：哦，你见系你嘅见性见，唔系你嘅眼睛见。啊，有眼嘅人佢未必一定见到嘢嘅。哦，系见性去见咁，所以咧指呢个见性咧系心非眼。咁啊，佛咧就改个例，系有手就有钳，冇手就冇钳啦。咁啊，比例啊，有眼就有见，冇眼就冇见，啱唔啱啊？阿能话啱，咁啊，佛话唔啱。冇眼唔系一定冇见嘅，冇眼点解咧？啊，冇眼咧，盲眼嘅人都见到黑黑啊嘛。哦，佢阿难就话：哦，见到黑点算系见啊？咁咪法话：哦，你响暗室里边熄晒灯，你见嘅黑同埋外盲眼人见嘅黑啱同唔同啊？佢同冇分别，佢冇分别，咁就应该系见咯。系明暗咧，只系前层嘅。有生滅啫，你嘅見性係冇生滅嘅。啊，呢個冇生滅嘅見性係乜嘢啊？就係你嘅心。呢個心咧係指乜嘢咧？嗱，一開始係指見凡，後嚟到呢個非合非和合咧，就唔係講見凡啦嚇，就破見凡啦。所以第一開始就我哋嘅境界咧，直指呢個見性咧，是心非眼。但系呢个心咧，就唔系指我哋呢个肉田心，亦唔系指呢、这个浮尘根嘅眼睛，哦，系指乜嘢？系指大白阿赖耶识嘅见凡，呢、这个系大妄显真。哦，第二分显见咧，就系若呢个核层显见性不动。嗱，我哋听过啦，就呢、这个。行客咧，即系譬如话我哋做客人去旅行，旅行咧，无论你投宿旅馆也好，投宿呢、这个驿站也好吓、啊，但系咧都系暂时啊，一日两日啊，或者一点钟两点钟就会离开噶啦。咁、啊、呢个咧就譬如乜嘢啊？譬如我哋嘅见惑，即系呢个色心烹现。这个场景忽起忽灭，就等于旅客这样来来去去。指引呢无害的，指引是停留在那里的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见性呢是常住不动的。哦，那呢焦层儿又说、啊、他说他呢是明白了这个层质呢是要动的。佢話：當呢個太陽升起上嚟咧，我哋響個窗罅嗰度咧，睇到個陽光射入嚟，就睇見我哋個室裏邊咧好多微塵響度飛下飛下。你哋試過咁樣睇過嗎？哦，應該睇到。點解要有陽光然後先睇到塵咧？咁點解？嗱，呢個係好深嘅譬喻嚟嘅。好深嘅，譬如我哋有智慧，然后知道我哋嘅妄想。有好多人话：法师系我唔念佛，我唔敢念佛啦。点解？我一念佛咧都唔知几多妄想，我唔念佛反而冇妄想。咪事实系唔系咧？唔念佛嘅妄想仲多，不过你唔知道。啊，念佛嘅时候咧，你有呢个觉啊，有呢个觉嘅念头咧，你就知道系妄想啦。啊，即系等于冇用光咧，屋里边好多层你唔睇唔到，但有用光咧你睇到，即系你个心嘅智慧光咧一照咧就知道妄念啦。知系进步嘅，唔系退步啊！唔好话唔敢念啊，知咗咧再念，继续念，多啲念啊！你知咗之后咧，你就以一念就指众念啊，咁咧以呢个正念啊指呢个妄念，咁啊日久咧。就会一心不念噶啦，哦，咁所以而家呢度咧就话显呢个见性不动咧，就等于呢个乜嘢？等于呢、这个 等于这个空间，空间是不动的，空间是有层，但是层在空间是要动，这个见性不动，即是等于外面的境界是有生有灭的，但是我们的见性是无生无灭的。Okay? 那层质要动呢，就譬如这个思惑啊，生生灭灭不停的。我们知道这个见惑是指第六色的境界，思惑是指第七色的境界。第七色的念念呢，念念不停呢，是很小的，等于这个层这样。空间呢就寂静了，空间寂，譬如什么真谛理，真谛理呢是没有生灭的，没有动念的。那这个真谛理在哪里啊？就在个妄念那里，即等于什么即层动之次就是空间。不是说离开这个层然后有另外有空，就是层在那里飞下飞下那个地方就是有空间。即譬如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思惑啊，生生灭灭的地方呢，就是真空的理性。当我们呢这个真空的理性呢，就是我们众生，亦即是我们众生的，亦即是当众之前，这里我例了一点了，一定是例了一句，即是说当个层啊生生灭灭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真空的理性，亦即是当我们众生啊妄想纷飞的时候呢，烹现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有佛性存在，不是离开妄想之后另外有一个佛性存在。所以说呢，邓离妄念即如意法，反掌正掌之间，妄念呢佛就收匿埋了，一停止了妄念呢，佛性就显现了。咁由此呢，我哋知道色心烹现呢就等于尘，等于客，不停的生生灭灭的。见性尚自不动呢，就等于空，等于止。这里呢是第二分，用这个客层显见性不动了。第三分又怎样啊？第三分呢是若光何见显见性无穿。我们听过了，现在温习分了。波斯匿王就说，我以前跟啲外道话我死咗之后呢就殄滅咗啦，乜都冇啦。咁究竟法而家话呢个见性不生不滅究竟係点㗎？咁法呢就话，波斯匿王你而家呢，你觉得你好老啦，係咪呀？咁你个见性又冇老到啊？见性冇老到。即係点样讲呢？咁因为佢呢分分钟睇到自己个身体响度变㗎嘛，十岁二十岁又老过十岁，三十岁又老过二十岁，一路系变迁落去。但係见行何呢个见性啊冇变迁到。见行何呢个见性呢，係三岁见行何又系咁样，而家六十二岁见行何都系一样，咁显然呢係在呢，而呢个色生嘅生灭无常呢，念念生灭变迁不停呢，显示呢个功课嘅见性系冇变迁嘅。点解？因为见性不变随缘，所以系有呢个生死轮回嘅呢个色生。但系见性随缘又不变啊，所以呢个生死轮回无常色生之中呢，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。一开始就说见性是心非眼，跟着就说见性是不动的，这个不动的就无生无灭的见性在哪里啊？就在我们这个无常色心之中，是有连串的关系的。在我们色心之中又怎样看到呢？现在佛就第四分了。 哦，若谁手显这个见性无感，若谁手显这个见性无感，又发呢，啊，而个手啊，原本个手我哋生成系咁样，好自然嘅，冇人哋好地地话咁样系碎，咁样系倒，系嘛？冇嘅，根本冇嘅。咁啊，法手咧，根本咧就系冇倒同埋正嘅。譬如乜嘢咧？譬如我哋嘅真心咧，根本就冇见相二分。我哋阿赖耶识咧，白净色嘅时候咧，冇见相二分。哦，众生咧认为嘅手有倒正咧，啊，就譬如我哋咧见阿赖耶识有见相二分啦。咁啊，如果再进一步执着个手啊，碎手就叫做倒咁啊，是手就叫做正咁。再进一步执着咧，就等于众生咧系由呢个见相二分咧就起呢个片界执着。啊，执着内就有我嘅身心，外就有外边嘅世界，系执我执法。嗱，法咧就话个手啊，嗱，我咁样放，你就话倒啊；我咁样试咧，你就话正啦。咁，但系我倒正嘅时候，我呢个手臂有冇增感到啊？有冇啊？冇增感到。咁倒咧就譬如众生颠倒啦，迷增起妄啦。啊，正咧等于法咧系背衬合觉啦，系开始觉悟啦。哦，咁但系呢个见性咧冇增加到，亦冇减少到。哦，咁嗱，法嘅手倒正咧，个手臂唔增加到，显示呢个见性咧，众生迷法悟都冇增减，见性冇增减。诶，见性虽然冇增减啫。但是我哋咧就叫做迷途的众生啊，法咧就叫做正遍知。点解啊？就因为我哋迷啊嘛。点样迷咧？咁法就讲得好清楚啦。嗱，慧昧为空，空慧暗中结暗成色，色即妄想，想上成生，在外内耀，在外奔入。咁呢一点咧就系由增起妄。讲过啦，哦，我唔知道当时你哋有冇听到吓，明唔明啊？而家再温习翻就应该好明白噶啦。嗱，慧昧为空系咩意思呢？咁就系，我哋最初咧系迷增起妄，一念妄荡嘅时候，咁呢个系属于无明业相。由呢个无明业相咧，就剪啊，剪呢一个无本命嘅。个性咧就为咗无明啦，咁咧因为剪咗做无明咧，无明咧就灰灰昧昧吓，就黑黑暗暗，咁咧就变成混明灰昧嘅虚空。呢一个咧就有呢个所见嘅境界。嗱，呢部经咧系讲呢个世界先，然后到众生嘅，所以咧先有境界上。然后讲难见相，起上论咧就先讲有见难见相，然后讲境界相，哦，都一样嘅，都所谓先后咧都系同一个时间啊，差唔到几多噶啦吓，一有难就有所，一有所就有难嘅。咁嗱，空晦暗中咧就系话，当呢个境界相现前嘅时候啊。剪咗我哋本有嘅智光咧，为能见嘅相分啦。咁于是咧，就一念不觉生三世啦。啊，结暗成色咧，就结呢个暗境而成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嘅色化咁。咁啊，色集妄想咧，系由呢个心去采景啊，这个智光能见相咧，就去采呢个景。由呢个境咧，就牵引呢个心，心境和谐咧，就成为有形有相有思想嘅正步众生啦。我哋又咁样嚟嘅，哦，唔系话妈妈生我哋先嘅，哦，又唔系话鸡等先，鸡仔先都唔系，就系，是，又一念妄动之后咧，就又心取境，又境牵心，就产生一样嘢，哦。 即係而家科學家都係啊，由佢嘅心思咧去諗一樣嘢，然後咧係用外邊嘅物質咧係配合咧就發明一樣東西。咁啊，結暗成色。咁啊，成咗呢、這個有呢個四大嘅色法之後咧，又心取境，又境牽心嘅時候，就又成咗我哋呢個正報。有咗呢個四大嘅色法之後咧，侵襲咗我哋嘅妄想色心法咧，就成為六根嘅相啦。想相成身，想係六根對呢個六層所產生呢個六色啊。咁咧。六色之后呢就有呢个六根嘅初相啦。相就係呢个心指呢个心法。相就係指六根嘅初相呢、这个最初一念妄动嘅初相啊。咁众生呢就以呢个想相呢为自己嘅身体。想係妄想，相係妄色，色心和合就有呢个五蕴色身啦。色心磨合，咁啊，咁有咗五蕴色身之后又点啊？咁在缘内耀，在外崩日呀。再合第七色嘅妄想嘅因缘亲因缘，妄想为亲因缘，同埋前心后心，咩叫做前心后心啊？前一年生根字就灭，灭完之后后一年又生，生生灭灭叫做前心后心。我哋嘅念头咧系生灭不停嘅，呢、这个叫做等无更言啊，系属于等无更言，冇更断嘅。再加上我哋六根能以鼻时生以六根嘅，叫做增上言。唔系，同埋外境咧色声香味触法咧，系叫做所缘言。由呢四种缘咧，就产生呢个妄想色心。呢、这个妄想色心咧，呢个就系第六意识啦吓。终日咧就烹现于呢个前五层所落借嘅影子嘅法层，二更烹现呢个法层而产生呢个六色啊，烹现呢个影子叫做在缘内耀。在我心里面成日在那里移动的、哦、因为有这个色心烹现呢，于是呢就在外崩日了、啊、这个是指前五更、啊、眼耳鼻舌生意，终日呢就烹现于色声香味触法五层，于是呢就产生这个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、啊、产生五种色心。而呢个在缘内耀啊，妄想分别，所以就终日纷纷吓。而呢个众生呢啊，而呢个纷扰扰相呢、啊、就以为呢个三性难。内在缘内耀就终日纷纷啊，在外崩日即系烹于呢个曾经不了不止嘅。咁就係终日扰扰，所谓天下虚虚皆为利来，天下洋洋皆为利往，就係呢、这个纷扰扰相啦。咁众生呢就执呢个纷扰扰相为佢个心性。我哋而家我哋成日都打妄想，但我哋都觉得係呢个妄想心係我哋自己呀。是吧，我哋未听法法之前呢，唔会知道妄想心呢之外呢有一个真心。我哋要发现呢个真心呢，发掘呢个真心呢，然后可以成佛嘅。以前唔知道，而家知啦，係咪，而家就叫做明智即佛啦，觉悟咗啦，大家都觉悟咗，係咪。咁啦，未听过法经嘅人呢，就呢个众生呢就以呢个纷扰扰相为自己嘅心性啦。所以阿难呢就话我妄想安心响边度啊，响呢度。咁法话唔系响呢度喎，咁啊响嗰度。咁又计内计外计中间，就呢个就系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啊。问题响边度，问题众生迷真起妄，以呢个妄想为真心。这个叫做形无中迷。有一个人问我什么叫做形无中迷、哦、 这个叫做认真，卖了这个真，这个真是误、卖了这个真起这个妄呢，就是误中迷、在个真心里面产生这个妄想，成为颠倒。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现的，那就成正遍知是法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、这些为心所现的法，那我们去执着、去分别、去争取、去讨厌它或者爱它，那这些呢就是迷了，迷了呢就是颠倒众生了。佛和迷众生呢有什么分别？个性是平等的，只是在迷悟之间。但是这个佛性、这个见性、迷而不增，悟而不减、这个就是、这个是第四分显示这个见性呢是没有增减的。跟着呢第五分讲什么呢？第五分呢是要标指显见性无幻、刚才经文里面你们听过了， 不可以再详细再讲了、不过我抄他大纲来讲、等于一个人呢让我手呢指给他、个月光在那里、这个是譬如什么呢？人呢就等于法，以手呢指热呢就等于法所讲的道理，热呢就等于见性。法讲道理给我们听，就希望我们呢因为他的研究呢就明白了我们的见性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以手指热，比人因指应当见热、我告诉你热在那里、你就顺顺着我手指一路看看看过去，哦，热在天上了，应该看到。但是呢不是、有些人呢就揸着啊，这个就是热了。应当见热就等于众生呢听了法所讲的道理研究呢就应该观心、就要明白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道理、应该是这样。假使间、这个人呢是只是看这个手指以为就是热呢，这个人、不但是忘失了热论，亦忘失其子。这个呢就譬如人呢是说听了法讲道理之后呢，你就在那里分别，法觉今天的音声好尖、法觉音声好好听、一味在那里分别法的音声，亦不分别、法讲些什么啊，即是等于你们，我讲故事你就好记得，但如果不是讲故事讲道理你就不记得了，不明白了，即是这样、所以呢就说如果有人呢法因法的研究而在那里分别，而不去想法的研究所讲的道理的话呢，就等于什么？等于执着这个手指就是热了。执着这个手指当是热的人呢，不但是忘失天上的热论，而且不识这个手指，明明是手指嘛，而是光的嘛，手指是暗的嘛，是吧？那你将当这个黑暗的手指当热光，那就颠倒中的颠倒咯，迷中的迷咯，是吧？那这个呢就是说譬如人呢就执够迷心了，不但忘失这个见性的真心，而且也忘失了佛的研究。起读妄子，亦复不识明之而暗，不但忘失法的研究，而且不明白什么叫做研究，什么叫做见性。为什么呢？法的研究介绍见性给我们，法的研究是没有光的、见性是有智慧光的、你执这个研究当见性，这样就失了，就等于执这个手指当热，失了这个明知而暗，不知道什么是觉，什么是不觉、所以呢你现在阿难、以这个烹言心听法呢，不能够依旧观心呢，反而用分别 佛的研究的现心以为真实，反为以妄想色心以为真心，何止迷失这个教呢？连这个觉而不觉都不知道。这个妄想色心是不觉嘛，这个真心是觉悟嘛，那你都没得，你不能够分别。为什么呢？佛跟着说即以子体为明而性，明暗而性了无所，无所了故，即是说以这个暗性的子体当为明而，这样明和暗两种都分不开，子和热呢是无所分别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阿难呢，以佛的音声以烹饪佛的音声，这个为妄想心为见性，何止是妄失了佛的音声，而且又不知道哪个是有知，哪个是没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这个法音的现影呢，以为是有知的能听法，以为有知能听法，对于真心呢，能听法的妙觉明心呢，反而不敢认为是本觉现心，本现心地，即是觉而不觉都不知道。